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系啦，呢个咪就系黄金，点解系咁多个文明古国都共用嘅一种财富积聚咧？就系嗰样嘢本身咧，系佢嗰个供应系好有限嘅。你想再增加供应，嗰个成本要好高嘅。越系符合呢一种咁样嘅状况， 系 咁就越系 有投资价值。 系啦，冇错。咁房屋就系现代文明咧，系觉得咧最符合呢一种。即係供應有限， 即係外國啊，啲地大物博嗰啲啊，另作別論啊。咁但係香港係一個好明顯咧，土地房屋係一個稀有資源，係嘛，非常有限嘅資源。咁所以先吸引到咁多本地嘅投資者、海外嘅投資者咧，係咁鍾情於買樓保值，係嘛。咁但係咧，即係如果我哋要打破呢種係有錢人去壟斷房屋資源呢個咁樣嘅結咧，其實係咪應該我哋要真係將土地資源咧，唔好俾業主係永久擁有，或者即係 本來而家就唔係啦，而家係租約嚟噶嘛，本來而家唔係㗎，只不過有一個 理論上唔係啊嘛， 有一個錯覺啫嘛， 嚇咁但係以往的確係即係一路 試過一次啫，試過一次係自動續租啫。但你得一次經驗啫嘛，再推上一次若果應該係二戰之後咧，1947年嘅話，就係曾經試過係政府要去補足地價先有得續租噶嘛。所以其實我哋就好奇怪啊，人就係咁啊，即係佢所存在嘅記憶係好短嘅，佢淨係記得97嗰次係自動續租，佢就想當然認為永遠都應該係自動續租咯。其實再推上一次唔係嘅喎。 其實你覺得應唔應該係自動續租而唔需要補地價咧？ 嗱，最緊要就係嗰個遊戲規則要係清晰嘅。係，其實兩種制度都有佢優點同缺點嘅。咁但係咧，正如你頭先講咧，如果你係一個細小開放型嘅經濟咧。仲會出現跟美國聯繫匯率，咁係會有負實質利率咁樣嘅城市呢，咁你如果話開放做永久地嘅話呢，咁就會吸引好多 外資嚟啦。即係你某種程度上你保證咗你買咗呢，就幾乎永遠係你嘅。 咁就會更加吸引啦。 係啦，咁只會係有錢人呢係不斷咁樣去買樓，而係剝奪咗無產者，即係我哋年輕人啊，即係真係 啊，好左噶，左交啊， 置業即係自住嗰個。 不過我想講翻，其實1841年嘅時候，當時咧第一次香港拍賣土地咧，其實投嗰50幅喺英皇道咧，就係、是、皇后大道中嘅，應該係就係、是、永久地嘅。後來係當時嘅維多利亞女王咧係不承認呢一次拍賣，然之後就派咗布甸炸嚟咧，就同嗰啲買咗地嘅地主講咧，就話 我諗好多市民都唔知有呢樣嘢咯， 就要改做租任地，就變999年期，呢個就係嗰個歷史嘅起源啦。咁當時其實英國皇室點解認為唔好用永久地 freehold interest 賣咧？就係正正就係話，喂，你作為一個殖民地咧，以後你自己養自己噶啦。英國皇室係唔會俾錢養你啦，所以咧，如果你賣斷咗啲地啊，咁總有賣曬一日㗎嘛，咁你到時政府嘅收入就可能會即係陷入困境啦，咁所以當時就認為就係， 但 係 其實999年都幾乎係永遠咁滯喎，對於好多人嚟講。 但係嗰一批係因為你已經賣咗嘛，後來就已經減到99，跟住再減到75，而家嘅50，其實就係嗰個歷史淵源就係咁。 其實而家嗰個普遍係幾多年咧？ 而家係50咯。 五十嘅 係啦 ，OK， 50年之後，有冇話要補幾多地價咁樣？ 所以而家大家就想當然認為係免補地價自動續租，最多都係收3% 嘅差餉物業估值。 咁、其實即係等於永遠擁有嘅，即係只不過你俾翻多少手續費俾政府，咁跟住就你繼續擁有啦。 我一直嗰個評論就係話，其實呢個冇法例保障。 你信政府就係、是、咪可以話係一個法例嘅真空咧？ 我就話其實97時候嗰個新界嘅租約自動續租係立法嘅，但係點解而家唔立法？呢、這個就係我要求政府做啊嘛， 就係、是、咯， 政府就話冇迫切性， 哇！但係呢個咁重要嘅嘢，我覺得係一個 我同意個法例係要清晰啦，係 咯， 冇法例而家 係啊，我知嚇，即係你係即係咪自動續租定係即係政府收翻，定係要定係要大幅補地價又 好啦。好緊要呢樣嘢， 咁你係要清晰。咁但係究竟應該係點樣做咧？即係究竟係俾佢自動續租，俾少少錢，或者淨係收翻，定係要大幅補地價咧？咁樣嗱，咁我係從一個即係土地公義個角度去諗啊，嗱，即係我諗大家都聽過咧，即係好多人咧將香港咧係比喻成一個玩咗幾十年嘅大富翁遊戲， 嗯， 係嘛？咁啊，大富翁遊戲點樣贏咧？就其實嗰、那個即係必勝技咧，就即係大家都知噶啦。 嗯， 總言之嗱，你一開始大家都揸住咁多錢，係咪啊？咁你一行到嗰度，你有錢咧，你就買地。 买地 跟住起楼系咪起酒店咁、你越买得多呢咁后来你赢嘅机会越大因为每一个人经过你笪地都要俾钱嘅俾租咁样。嗱初呢个游戏大家都好公平嘅因为大家都有咁多现金咁多机会系咪咁但系呢如果你等个游戏玩咗几个钟头先加入呢咁你就死啦。因为呢原先玩開嗰啲人呢就已經將嗰啲地買得七七八八 係 咪呀咁你而家先加入呢咁你就行每一步都幾乎要俾租俾原本啲地主。咁其實呢個比喻我覺得就好貼切嘅。因為你香港嘅土地資源係有限㗎嘛係咪咁如果你買咗樓或者買咗地幾乎係永久擁有嘅話呢咁後來者即係等於大富翁後來加入嗰啲玩家呢即係我哋嘅年輕人啊。冇地冇屋係咪冇負任嘅咁咪靠自己咁咪下機票行每一步做每一樣嘢都要交租俾原本嘅地主。 輸在起跑線 係啦輸得太多啦。 肯定 咁所以呢如果你話土地房屋係永久擁有嘅或者幾乎係永久擁有即係即使一到期你都話係可以自動續租咪算啦。如果係咁樣嘅遊戲規則嘅話呢咁就好弊啦。因為贏開嘅咧就繼續贏， 冇錯啦。 即係咁啊，後來者咧就冇機會咧係 競爭都 公平， 好公平競爭噶啦， 好公平，冇機會上樓。即係唔係咧？直情係即係想有個細細地嘅住宅單位，自己去生活啊，組織家庭都好難。 其實呢個遊戲我以前中大教書嘅時候都有玩呢個遊戲嘅。咁我同學生講咧，就係過往係點樣解決呢一個盲點嘅咧？就有兩個版本嘅，有兩個板斧嘅，第一咧就係話咧靠開發新嘅土地，所以你見啊過往點解開新市鎮，開新市鎮咧就即係話咧呢鋪大富翁玩完啊，開多副新嘅， 開多副新嘅， 咁解啦嚇，呢個係第一個出，咁但係而家越嚟越難啦，因為我哋香港有個波打，嗰啲地咧用得七七八八啦，越嚟越難開多副新，咁所以而家你先會討論呢個問題，以前啲人就會覺得唔怕呢個地俾你買曬，我輸喺起跑線，我咪走去嗰邊， 所以而家咪要開埋郊野公園咯，我哋再 講呢個，但其實都唔係噶。嗱，因為照翻大富翁嗰個玩法就算你話我開到個新嘅地盤，咁但係因為我原先玩開嘅嗰啲地主咧，佢已經儲咗一大筆嘅資金，因為佢擁有地啊嘛，係咪收收埋埋咁多租，係咪賺咗咁多錢？咁你就算有新嘅地開發咗， 可以走過去話係 佢買地嘅嗰個能力肯定係高過你後來加入。 嗱，我略為呼應啊，頭先啊大徐講呢樣嘢咧，其實我喺我嗰本書咧，即係喺反轉經濟學入面都有提到嘅。我就引用咧一個好出名嘅經濟學家咧，叫 Thomas Schelling S C H E L L I N G 咧，其實佢喺六十年代已經提出類似嘅觀點咧，就係話無論你嗰個起始嘅遊戲規則係幾咁公平都好咧，其實咧往往你透過呢個所謂自由市場啊咁佢都會係出現咧，其實就係一個財富咧就越嚟越即係兩極分化，即係集中。 即 係 總有贏嘅人啊嘛。 係啊，因為贏嘅人咧，我哋叫做就係正所謂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啊嘛，係嘛？同埋即係你話 success 就 breeds more success。即係你成功呢自然就會創造條件令到你未來更加成功， 尤其是喺呢個土地物業嘅市場呢，因為呢你個資源係有限㗎嘛，咁你一旦買咗呢啲有限嘅資源嘅話呢，你幾乎就贏緊㗎。 其實呢佢後嚟到差唔多80年代啦，七八十年代呢，有啲科學家呢就將 Thomas Schelling 呢個構思呢就係付諸實踐嘅，佢就設計咗一個電腦嘅程式，個程式呢叫咩呢，叫 SugarScape， 大家可以上網 check 下 Sugar 就係食嗰啲糖嘅 SugarScape 就係 Landscape 咁樣啦，佢 SugarScape 呢其實佢叫做學術叫做 Agent Based computer modeling 啊，即係一個行動主體嘅一個電腦嘅模式啊，即係數值嘅模型咁樣。咁佢就話：哎呀，好多呢啲咪 agent 就喺一個，譬如佢就設計一個網格點。咁網格點嘅上面咧，原來有即係散佈好多資源嘅。係嗰啲資源其實就當係啲糖啦，就是、sugar 啦。咁你咧就有一定嘅遊戲規則，嗰啲 agent 就可以自己一路咁樣去即係移動啊，然後去攞啲糖啊，咁然後點樣交換啊咁樣啦。咁但係咧，你會發覺咧，你開頭就每一個 agent 咧，其實都係公平嘅，啊，即係根本冇任何嘅資源嘅，即係冇任何財富啦。咁但係你隨住呢個咁樣嘅 computer 嘅 algorithm 咧，就由佢自己一路 evolve 啦，啊，根據嗰個所謂遊戲規則， 結果就梗係剩翻幾個， 冇錯， 即係贏。 所以呢個其實咪就係即係對右交嘅最大嘅駁斥咯。 唔係，但係我頭先咪講有兩個版本啊，我就要講埋咧。聽埋第二個版本，你又會明咧點解唔會出現好似頭先講 Sugar Escape 嗰個咁樣嘅終極結果咧？就係話咧，佢就會定期就會有啲引爆，就令到咧你嗰個 algorithm 咧就 點樣引爆法咧？ 就係咧嗱，你會見到咧房產市場咧，好似有一個幾清晰嘅周期咁樣嘅，就會出現所謂泡沫爆破啊。咁就好似要重新洗牌，你上一個周期你贏大錢咧，都總有一啲機會咧。是會令你破產嘅，當然啦，你可能會講話有某啲超級富豪去透過 小投資者， 透過政治 四大地產商就想象唔到， 但係咧嗱，其實都每次周期咧都會有唔少嘅，即係中小 家有贏家 有輸嘅，咁呢個咧就係令到你嗰副大富翁咧裏面原本掌控住嗰人咧，透過呢一個周期破產係啦，咁佢就會要退場啦。咁就有新嘅人呢就可以加入呢個場景裏面啦。 但係啲大地產商大業主佢就 穩坐釣魚船啦，我覺得 係 佢哋輸到話破產要退出嘅機會有幾大呢？ 咁就出現嗱，最近呢次講 too big to fail， 正正就係話政 不能倒， 政治聯繫原來係可以咧，連呢啲周期都可以保護到自己嘅。 要納税人夾錢嚟救佢添喎， 係啦，冇錯啦。嗱，所以咧就即係其實咧。喺呢個咁樣嘅所謂自由市場之中啊， 即係啱啊！所謂呢兩個字係最啱 喺呢個土地物業嘅市場裏面咧，你個遊戲玩玩下就會出現一啲強者， 係 而呢啲強者咧，佢唔單止係有非常充裕嘅資金，即係喺資金上去勝過你其他後來加入嘅人，而且咧佢仲可以用錢嚟到買權， 政治遊說 係啦，咁結果咧就會令到嗰個制度咧係傾向於繼續保護佢嘅利益， 傾斜咯，全部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就對於話你話因為爆破而可以重新洗牌，係嘛？即係嗰啲贏開嗰啲，即係最 top 嗰幾個係即係會令到佢損失啊！你後來者有機會會可以上流，我就比較悲觀啦。 是，但97嗰次個經驗我哋都睇到係即係換咗一批人嘅，咁當然最有錢嗰啲富豪畢竟係少數，但係似乎佢哋好似冇事咁啦。 換湯不換藥，我覺得真係即 係總有啲係會損失，會破產，係咪？咁但係咧就即係最有實力嗰啲似乎冇乜影響。 嗱呢個咧其實亦都係因為右派經濟學咧，即係同左派嘅成日都拗咗一樣嘢嘛，就係壟斷啦，即係廣義嚟講壟斷啦。咁點解右派覺得壟斷唔係問題咧？因為覺得壟斷永遠只係暫時嘅。因為永遠咧，你成為咗即係老大哥之後咧，你自然咧就會係自滿啦，自驕自滿啦。咁於是咧就冇咗呢個鋭氣啊，冇咗進取心啊，因循苟且啊。哦，於是有嗰啲 up and coming 嗰啲咧嚇新進嘅人咧就會挑戰你嘅地位啊，取代你啊咁樣，所以係唔使驚嘅。咁但係我一聽完呢個解釋咧，我就已經拗曬頭啦。咁冇錯，咁嗰啲新進嗰啲上咗嚟，咁佢咪又輪到佢壟斷咯。咁其實對於普羅大眾嚟講，有乜分別呢？即係話嗱，我哋有個山寨王喺度嘅咁樣，不過唔使驚㗎，到咁上下有第二班人代替咗山寨王。咁但係對於我作為一個村落任嘅平民百姓，即係永遠都有山寨王，我唔明右派呢個論據有咩可取喎、 啊？係啊，冇錯啦。 係啊，我作為左膠，我 即係對一大部分啊， 係啊，你話呢個係壟斷係會佢轉裝啫嘛，即係黑社會轉裝啫嘛， 社會最底層。 係啊，咁啊，嗱，但係咧，我想稍微轉一轉咧，因為時間真係好珍貴。嗱，其實頭先就講咧，都已經即係探到好多啦，即係所謂個使用權同嗰個即係擁有權啊，同埋個永久性啊咁樣啦。咁但另一方面咧，其實你阿 Evie， 你覺唔覺得香港有某一方面係咪好落伍？就係譬如其實土地頭先阿戴徐都講過係一 一個咁所謂稀有嘅資源啦，有限嘅資源啦。咁其實點解我哋完全係冇所謂閒置税嘅呢？ 哦， 即係囤地啊，囤地係咪？喂，因為我覺得好荒謬嘅呢樣嘢，你就哇買咗笪地係唔係都？嗰時好平價，然後呢就等政府啦，二十年三十年到佢起公路啊、起鐵路啊，全部到位嘅時期佢就攞嚟起樓啦咁樣。咩中間嗰啲時間呢吓、啊、就完全浪費咗、啊、但係呢就有地就冇人住，就有人就冇屋住。咁我覺得人哋外國係有土地閒置税㗎喎、哦嗯、甚至係即係嗰啲樓房都有空置税喎、哦、係咪哎咁但係呢原來我都係心急一滯啊！即係時間又差唔多啦，係嘛？咁我哋一就一休息一陣，翻嚟咧就請阿Edward咧就係即係解釋一下。 分享下。